你好，我是王征，欢迎来到不定期福利的第三期。专栏最重要的基础篇马上就要讲完了，不知道你掌握了多少呢？我从前面的文章当中挑选了几个例子，稍加修改，组成了一道测试题，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期中测试时间。现在你可以暂停音频，拿出纸笔，打开文稿，来一起练习一下这些题目。你呢，先不要着急看答案，自己先想一想该如何解决。测一测自己对之前知识掌握的程度，如果有哪里卡壳或者不清楚的，可以回过头再来复习一下。正所谓温故知新，这种通过实际问题来查缺补漏的学习方法是非常有利于你巩固前面所学习过的知识的，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哦。如果你还无法100%回答正确，那也没有关系。其实只要你看了解析之后，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能立马想到在哪节课里我们讲过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你已经掌握得很不错了。毕竟想要完全掌握我所讲的全部的内容，这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对于这门课的学习，你一定不要着急，慢慢来。只要方向对了，那就都对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努力吧。最后通过这道题，你对自己的学习状况应该有了一个了解。你可以在留言区里给这3个月的学习做一个阶段性的复盘，重新整理。